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要为大家分享几首和清明相关的古诗词，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古人在清明时节的心境。首先要推荐的当属唐朝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还有唐朝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指前飞，古木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众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处。在本周六下午2点到3点，诵读小站周六直播节目当中，将选取诗词长河中更多的有关清明的古诗词与你共赏，欢迎您的关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为各位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今儿是周六，坏消息是您的清明假期余额已经不足，有没有做好上班的准备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流行安记板块，来跟大家送出的是素人翻唱秀。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因网友传播而走红的歌曲。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很多歌手的新作品都是通过网友之间的传播而走红的，而有一些独立小众的音乐人，因为得到了网友的支持，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他们的歌曲呢，甚至还被一线歌手推荐。这些歌曲呢，后来又成为了翻唱 APP 上的热门歌曲，其中有一些咱们的听众也翻唱过，所以说呢，我们就决定做这么一期专题，一起来分享因为网友传播而走红的那些歌曲，顺便呢，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歌曲的创作背景。欢迎各位呢，也是把大家的翻唱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就像暖阳翻唱的《慢慢喜欢你》。那么这首歌呢，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原唱是莫文蔚，是他呢在2018年3月份发行的新作品。歌曲呢在网络上上线之后，立刻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因为歌曲的歌词非常的甜美。莫文蔚自己都说，录音的时候脑海里涌现了爱情里的点点滴滴。后来呢，这首歌曲常常出现在社交软件之中，网友的传播让这首歌的热度又升高了很多。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就像暖阳翻唱的《慢慢喜欢你》。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他穿，好多桥段，好多都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 慢慢喜欢你，来自我们的听众就像暖阳的翻唱，原唱是莫文蔚。互联网呢，为很多小众的歌手或者是歌曲进行了宣传，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就是由听众 Let It Be 翻唱的《再也没有》。这首歌的原唱呢是 Rain B 永斌和杨老三，名气呢不是很大。歌曲呢再也没有刚刚出现的时候呢，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那么直到半年之后，才渐渐的通过互联网而走红。那么这首歌现在到底有多红呢？就连汪峰在参加歌手的时候也进行了翻唱。那么在这之前呢，歌曲还在天籁之战的舞台上也出现过，可见歌曲本身还是非常受肯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听众 Let It Be 翻唱的《再也没有》。 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像流沙花絮，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在走着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 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哦，因为你心已不在这里。 在这里，每天都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像流沙花絮，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说的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再也没有，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Let It Be 翻唱，那么原唱呢是 Rain B 永斌和杨老三。接下来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在网络上被很多文艺青年喜爱的歌曲，的名字叫做《流浪》，原唱呢是卢岩，翻唱的朋友叫做隐身。这首歌之所以被很多人欢迎，主要是因为副歌部分的歌词：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大世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念过好几遍，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很多朋友出去游玩，把看到的美丽景色拍下来做成电子相册之后呢，都喜欢用这首歌的副歌当作配乐，主要是副歌歌词呢比较应景，而歌曲的原唱卢岩呢也顺便得到了关注。眼看这首歌在音乐网站上的评论数量是越来越高啊，卢岩和歌曲《流浪》的创作人陶振宇都忍不住上网和大家进行互动了，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隐身翻唱的《流浪》。 春天在哪里？夏天在哪里？秋天你会去哪里？冬天在哪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明天依然看不见，路途很遥远。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大世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念过好几遍，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 伤害在哪里，明天你会去哪里，我来陪着你，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明天依然看不见，路途很遥远，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大世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念过好几遍，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周六，那在我们的流行 ING 素人翻唱秀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我们的听众发来的翻唱作品。那么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因网友传播而走红的歌曲。那么呢，也是继续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翻唱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记得顺便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翻唱这首歌。其实呢，在网络上走红的不一定都是新歌哈，比如说咱们听众宋媛媛翻唱的这首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最初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李宇春同名专辑中，也是李宇春自己尝试创作的第一首歌。后来不知哪位大神根据节奏编排了一个舞蹈动作，引起网友们的组团模仿。舞蹈动作呢也很简单，跟着前奏先是半蹲三下，然后呢迈右腿迈左腿迈右腿蹦一下，再往左迈往右迈，然后迈左腿蹦一下，然后呢这个左右脚各自向旁边点一下，循环两遍就结束了。可能我这么说大家听起来有点晕头转向哈，没事，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下这个视频动作就会学会了，相信看完之后你也会模仿起来跳起来的。那么作为配乐呢，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也算是再次走红了。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宋媛媛带来的下个路口见。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冬季下雨你是把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到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相遇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一去又是冬季，其实已暖杯巧克力，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 下个路口见，来自我们的听众宋媛媛的翻唱，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宇春。我们说完李宇春的老歌呢，我们再来聊聊周笔畅的新歌。歌曲的名字呢叫《最美的期待》，这首歌原本是电视剧《简政奇缘》的片头曲。2018年1月发行之后呢，迅速占据了各大音乐平台热门排行榜，并且受到了网友们的喜爱。其实呢，我在搜索这首歌的资料时还是蛮意外的。《最美的期待》是一首比较缓慢轻柔的歌曲，但是呢，它的词和曲居然是南征北战组合创作的。那么一直以来呢，这个组合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比较闹腾，比如说给《唐人街探案》系列做的那两首主题曲《萨瓦迪卡》和《Happy 扭腰》，是吧？这两首呢，我们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放过，节奏感很强，让人听了就想跳广场舞。但是呢，《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既没有很强的节奏，也没有说唱，算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而且还很治愈哦。好吧，上半时段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听众空白翻唱的《最美的期待》。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轻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 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听众刘旭阳翻唱的《说散就散》。 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再难一不小心太疯狂。 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献丑，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但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说散就散，来自我们的听众刘旭阳的翻唱。这首歌的原唱是 JC 陈永彤，袁娅维呢也唱过这首歌曲。那么刘旭阳呢选用的就是袁娅维版本的这个伴奏。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带火的歌曲，除了说散就散之外呢，还有片中的原创歌曲，由女主角于文文演唱的《体面》就是翻唱 APP 上的一个爆款呢。后来呢，于文文还在采访当中进行了翻唱《体面》的现场教学啊，教学还行哈。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有哪些小技巧呢？那我们来听听于文文自己是怎么说的。 其实这首歌我在创作它的时候呢，它就是一首叙述故事、娓娓道来的一首歌，所以它其实在旋律上面旋律性没有很就是跌宕的一个起伏，所以大家在唱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心里面一定要想着自己的故事。当你想着自己心痛的往事的时候呢，唱这首歌的时候，自然情绪就培养到位了。比如说，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 我哭到哽咽，心在痛，就当破茧。如果大家有很仔细的听这一句歌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把重音放在了破茧的破字上面，你会发现唱的时候特别过瘾，因为这就是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运用的一个小技巧。在唱副歌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旋律性不是很跌宕起伏的那一种，所以你可以把每一句开头的几个字呢重一点唱，其中有几个字，比如说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当然我刚刚唱的比较夸张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字很用力的唱出来的时候呢，整个句子就会变得更有情感一些，就不会像因为它比较平淡所以显得更加平淡了。像这一首歌呢，它的难度就在于它不用你声嘶力竭，它也不用你去大起大落，也没有很高的音，也没有很低的音，它其实音域很窄，所以呢在唱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 tip，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学会去运用你的气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整首歌我觉得最经典的一句话是整首歌的最后一句词，再见不负遇见。注意我刚刚在唱遇见的时候前面偷偷的吸了一口气，因为如果你不吸气的话你一定会被憋死了但是这里为什么一定要吸气，因为你把所有的情绪酝酿在最后的两个字遇见上面，再见不负遇见。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于文文教你翻唱体面的一个小片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曲，由我们的听众吴佳玉翻唱的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相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今后见面是从前的我们，再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 再见不负遇见。 体面来自我们的听众吴佳玉的翻唱。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做过一期2017年最火歌曲的一个总结专题节目。那么在那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提到过说散就散，还有追光者，原唱岑宁儿还是很有实力的。毕竟呢，他是被李宗盛、林忆莲、陈奕迅等人很看好的一个后辈，纯粹的嗓音和不俗的唱功都是他受欢迎的原因。翻唱这首歌的朋友呢，叫做小路遥，他说自己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曲，每一次歌单放的这首歌都会多重复听两次。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听众小路遥带来的《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芒， 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星期六，在我们的流行安静板块当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听众最近发来的翻唱作品素人翻唱秀。那么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因网友传播而走红的歌曲。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记得要 发给我们的时候写上为什么要翻唱这首歌的理由哦。因为网友互相传播歌曲而走红的歌手呢也有不少，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一位，他的艺名呢很有意思，叫做买辣椒饮用券，简称辣椒吧。至于人家本名叫什么，这个复杂而略带搞笑的艺名怎么来的，这些问题呢暂时我们还无法解答。因为网上关于他的报道呢并不多，他本人也比较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通过网络认识他，但其实人家并非是素人，而是网易音乐签约的歌手。在网上非常火的这首《起风了》，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他的原创作品，因为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外文歌曲，名字叫《吃醋》。后来呢，唱片公司买下了翻唱版权，由辣椒演唱了中文版。给我们发来翻唱作品的是我们的听众陈雅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埋首着站得见一颗心有些犹豫，不轻笑着心向情切人无可避免，然而深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停走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生你于其中梦话，不大声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心血翻涌成她，也曾实现淡出盛夏，心之所冻结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人风吹雨打，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凉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面。如今走过这世间 起风了，翻唱的是我们的听众陈雅明，这首歌的原唱是买辣椒饮用券，简称辣椒。记得之前薛之谦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时代想出名其实很容易，只要你有才华，敢于展示，一定会成功。现在的网络非常发达，机会也很多，这句话用来形容现在的歌坛真的是非常合适。很多有才华的音乐人都是自己写歌发到网上，然后引起大家注意，不太懂创作的但是唱歌又好听的也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发布翻唱作品引起各位的注意。比如前段时间我们在网上都知道的非常火的名叫土木三班陈同学的一个网友，就通过翻唱张学友的离人走红了。那么当时呢，他和一个网络主播相约打游戏，并且约好了输的一方要接受惩罚。最后呢，陈同学就输了，不要求唱歌，他就翻唱了张学友在1998年推出的歌曲《离人》，结果没想到非常的好听。于是呢，主播就把翻唱视频放在了网上，接着这个陈同学就火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土木三班陈同学翻唱的这一首《离人》，